湖、池塘、泡子。哦莫哦莫哦莫哦莫哦莫。江、大江。乌拉乌拉乌拉乌拉。城市、城。河屯河屯河屯河屯。村子、屯子。托索托索托索托索。山峰哈达哈达哈达哈达哈达。颜色波错波错波错波错波错。山岗阿拉阿拉阿拉阿拉。雨阿嘎阿嘎阿嘎阿嘎。雷阿克战阿克战阿克战阿克战阿克战。泉舍利舍利舍利舍利。车车震车震车震车震车震。大安吧安吧安吧安吧安吧。宽恩错恩错恩错恩错恩错。窄伊斯赫链伊斯赫链伊斯赫链伊斯赫链。树猫猫猫猫猫。白色山燕山燕山燕山燕山燕。围绕说的得面说的得面说的得面说的得面说的得面。建立使立一立不面一立不面一立不面一立不面一立不免。下雨阿干免阿干免阿干免阿干免。刮风单免单免单免单免。流动恶烟免恶烟免恶烟免恶烟免。飞飞翔得烟免得烟免得烟免得烟免。猴子猫牛猫牛猫牛猫牛猫牛。鱼尼玛哈尼玛哈尼玛哈尼玛哈尼玛哈。老虎塔斯哈塔斯哈塔斯哈塔斯哈塔斯哈。老鼠辛厄里辛厄里辛厄里辛厄里辛厄里。牛遗憾遗憾遗憾遗憾。马莫林莫林莫林莫林莫林。羊后年后年后年后年后年。蛇梅赫梅赫梅赫梅赫梅赫梅赫梅赫。